我决定那么多年从未改变，爱无反顾的守护着陪你沉落的那快乐，不怕烦恼曲折，靠抱你爱到底的人，我的我的，你是我唯一的选择。 就算会遍体鳞伤，就算为爱化成灰烬受伤，就算无法留在你身旁，痛苦我来扛。 在你面前谁不迷恋，你的笑容柔软了傲气收敛，不需要语言，我想占领你的世界，所有思念围绕在你的身边，你是我决定那么多年从未改变，爱无反顾的守护着对你承诺的那块， 承诺已经冷却了，我的天真在泪水里沉沦，孤独它让我无法复合，不用假装还爱着，舍不得还是放开，就随情变你的忐忑，失去了所有颜色，这次我真的痛了，真的彻底醒了，我试着洒脱，换来的只是伤痕，一个人埋葬我的 出这监狱，或许我是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旅行不再是沿途的风光，而是给家人更多的陪伴。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

要，人需要寂寞。手心点手心，眼睛心点心，就算再亲密，怎么能如此吸引？现在坚定过你，所有男孩和女孩，一辈子甜蜜恋爱，不心不绝不放弃。手心点手心，眼睛心点心，高矮不在意，也不爱你去攻击，要有一颗真心去爱另外一颗心。现在记住都要听，这一秒和你的年纪比，你需要给我，你需要给我，你需要给我。 符合观众的期待，而你生气，你耍赖，真心情无人替代，多么被你玩弄姿态， 你玩弄姿态。 你看那堆积地白雪皑皑，都轻易被你划开，轮流再没有阻碍，心静地当时为我赶走阴霾，疗愈了我的心痛，遗忘过去伤害， 亮起来。 哦，女孩，喜欢你的花裙摆，甜蜜告白别见外。Yeah， 你的笑像春风滋养盆栽，只想念着你一直爱， 想念着你一直爱。 哦，女孩，喜欢你白雪皑皑，想和你。 想对你傻傻依赖，不偏不倚，不急不徐，爱上的街穿起我你，寻寻觅觅，扑朔迷离，真爱原来就在这里，相偎相依，相知相惜，傻傻的就这来着你，不要怀疑，真爱无敌。 左等待右徘徊，数着心跳节拍，找好台，你想你告白。哦，你的唇凑过来，冲进我理智脑袋，部分我生活的空白。 生活的空白。 你看那满天星星笑开怀，你爱浮肿尘埃，夜空没有光海。Yeah， 遇见了你，让我把灵魂出卖， 放出了我的寂寞，心门为你。裙摆， 甜蜜告白别见外。 Yeah， 你的笑像春风滋养盆栽，只想念着你一直爱， 想念着你一直爱。 哦，女孩，喜欢你白雪皑皑，想和你一起看海。 Yeah， 赖着你，就像难搞的小孩，只想对你。傻傻依赖， 想对你傻傻依赖，不偏不倚，不急不徐，爱上的街穿起我你，寻寻觅觅，不说迷离，真爱原来就在这里，相偎相依，相知相惜，傻傻的就这来着你，不要怀疑，真爱无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透明的神情。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Yo yo yo yo,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Yo yo, Cindy baby, what's wrong with me? Cindy, give me your love, you make me see it all the ti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Now now, 这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3:26，Let me sing, let me sing a song, 陪你入睡。 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唱反着你。 Everybod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Come on. 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是一座城堡，在那头贴画满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 几个月

转天旋，爱的感觉低吟到哽咽，双眼放松闪电，能超越极限，让人忘了季节，爱成了经典，为他付出所有爱恋，要你永远是我的小乌龟，我爱你每一天。这首歌要一个人，歌声代替语言，深情只在误解，那一刻吻他的脸，哦，逆转天旋，爱的感觉比樱桃更甜，双眼放松闪电，能唱极限，让人忘了季节，爱成了纪念，为他付出所有爱恋，要你永远是我的小乌龟，我爱你每一天。 加油，我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不专心的念头也一样都清楚啦，九十九次我爱他，少了眼皮会乱眨，要他用心点改变我的想法，每天念着他的名字，哎呀一句不差，九十九次我爱他，少了头发会翻叉，要他的香烟每天准时打卡，爱像冰淇淋在嘴里融化， 呼吸大到有气压，手心冒汗可以狡猾，生活变四个漫画，喜怒哀乐被放大，身不由己没有办法，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疯狂，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爱超出了想象，身体已经我表达，一旦爱了不能作假，一度觉得很头大，怀疑细胞有偏差，可是爱了没有办法，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这样疯狂，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这样，爱超出了想象，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步紧紧挽扶我的，我超喜欢你， 超喜欢 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恶作剧， 喜欢你是放在心里好久的秘密，我不敢告诉你，甚至没有勇气说服自己，我问问上帝又怎么突破我们之间距离，站在原地是有意往前一步又怕吓到你，我号称黄金右脚横着天下无敌，自由来去怎么踏进这禁区，马上败在你手里， 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 超喜欢， 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步紧紧挽扶我的，我超喜欢你， 超喜欢， 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恶作剧， 就算世界与我为敌， 我超喜欢你， 超喜欢， 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步紧紧挽扶我的，我超喜欢你， 超喜欢， 我慢慢不能清醒， 这个恶作剧。

有一种奇特的力量，不能抵挡。我开始乱了步伐，心还傻傻忘了跳。或许爱就是这样，让我甘心被你融化。 看着你微笑， 有一道光芒 打在我身上， 像一种魔法， 是你无心不晓的 爱情圈套，让我为了你疯狂。迷人的微笑 Oh baby，吹进了心房，微微的发烫。或许爱就是这样，让人心甘情愿被融掉。 看着你微笑， 有一道光 打在我身上， 像一种魔法， 是你无心不晓的 爱情圈套，让我为了你疯狂。迷人的微笑， 我像被施咒的青蛙，无法控制的就爱上他，不敢多做挣扎。难道这会是场梦吗？ 刚好住在我家院子里，想要买醉买醉买醉买醉。

美若天仙的海域。哦，缓缓慢慢的夏天，在热恋的季节，我坐在湖边，感受奇妙的鲜。哦，我坐在湖边，感受奇妙的鲜。 这两天以王者荣耀为试点，率先推出了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每天限玩1个小时，晚上9点之后呢就禁止登录了。12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每天限玩2个小时，超出时间的玩家呢将被游戏强制下线。你在玩王者荣耀吗？你怎么看待超出时间强制下线这件事呢？支不支持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呢？ 太多的幸福报道，领走爱的你。

再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让未知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当我去了，越，我最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的时光里。 昨天在路上呢，有一个发廊小哥呢跟我搭讪，打算跟我推销他们店新推的套餐。我估计你呢应该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一般直接就不理了，或是礼貌的拒绝了。我说不好意思我没有空的时候呢，那个小哥脱口而出说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这么幽默的应答都不好意思拒绝了，对不对？话术真的超重要的，高情商可以让你更突出哦。 你是谁？

是幽默是这世上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一出，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的目，哎呦喂呀，这点零没有收入，才点点到全部自由的输出，经历不如实力不如是一个被分子被的大鱼，不管看到无或自无，你都遥远的让人家羡慕，天之主不是不如，我一生不打半夜不是随便魔术，表情无辜做我是无助，让你开心其实要很严重呀，我反正根本礼貌是自在的好，我动作都去所有人的下饭调，若生活需要微笑请看着我就 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就是小东西啊，旧报纸啊，几年都没有用过的东西，但是你坚信它是有用的，然后就舍不得扔掉，这其实是病哦，叫做囤积强迫症。这类人呢，大脑会过度活跃，然后呢，就离潜伏或是明显的抑郁症不远了。唯一的治疗方法呢，就是进行挑挑拣拣，该扔的就坚决要扔掉。这种病呢，可能还体现在手机 APP 上面，很多 APP 半年都没有用了，也不打算卸载，总想着万一哪天要用，对不对？ 因为年纪大了一点，脸皮就可以厚一些，遇到喜欢的你时，想不到人人逃得远远，你好像对我笑了两次，又偷偷看了我几眼，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假装没看见。你笑起来好可爱，发现也是我喜欢的样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我是白痴是呆子，是个智慧嚷嚷的胆小鬼，站在原地不敢前进，是太阳，是 今天你迟到了吗？研究发现 AB 型人格呢具有不同的感知方式， A 型人格呢总是非常的准时，逻辑性很强，然后 B 型人格呢就很懒散嘛，但是呢比较乐观，而且呢很有创造力，更容易取得事业成功哎，然后成功率呢会高 20% 到 40% 这样。原来爱迟到的 B 型人格成功率反而会高 20% 耶。音乐早餐伴随这一首歌也要结束咯，感谢各位早起新人的光临。节目之外可以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找到我，跟我分享你每天的喜怒哀乐，等你哦，拜拜。 你的真带着香，你的香会说话，你的话好像是对我说。我的专长叫做流浪，你注定要为我绽放。我的心寻找家，我的家没有花，我的花却在这山谷等着我。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怎么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日常的阡陌多余，只为遇到你。多么想万化成为你脚下的你。 生生不息，此刻唯一你相伴。